第八十八集。胡晓，这大概是世间第一场判官自己审问自己的审判。胡贤禅对着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他顺着我的脊背摸进去，点出了老黄历，翻开来看。 你是金氏一族的大族长，对吗？几百年前，你们家族中的一位书生误入这片苗疆森林，与一位苗疆女子相爱，并取得了一只转运蛊。之后你们家族靠着这只蛊生意一步步做大。再之后，你们当时的当家族长发现了这件事背后的原因，起了不该起的念头。 大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金家的大家长不满地纠正道。胡贤禅并不理会他的不尊敬，继续说道， 你们家人该多看看书，后来你们囚禁了这书生的魂魄，以此挟持着苗疆女子为你们作证，保佑你们后代子孙福泽绵长，千秋万代，是不是？ 大家长仍然不卑不亢。 他是自愿的，大人，是他找到我们，告诉我们他愿意以自身为骨，保佑我们家族千秋万代，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与书生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过是成全一对有情人，再顺便讨要一些福利罢了。 那你们问过这书生了吗？有人问过这书生吗？ 这故事从古母口中讲出来是身不由己，从大家长口中讲出来又是情深意重，心甘情愿。但世间之事并不全都如此美好，美好的另一面往往是丑恶，就像大义的背后往往需要平凡的成全。胡贤臣在老黄历上看见的故事更真实也更离奇，同样也更鲜血淋漓。书生误入苗疆，被苗疆女子用迷情蛊迷了心，一心想要在这苗疆之中留下来过平淡的日子，但这蛊不是真心，也不是什么情爱，这不过是一只丑陋的虫子罢了。有一日，书生自梦中醒来，惊觉外面的月色很美。要知道，在森林之中不见天日，同样难见清月。他望向窗外，诗兴大发，想要出去触碰月色，却在月下见到了另一位苗疆少女。在此时，距离书生入苗疆已经三年有余，这三年除了枕边人，他还未曾见过旁的苗疆人，当下也饶有兴趣地与那女子聊起天来。两人聊得投机，他讲了许多外面的事，女子听得入迷。分别的时候，女子看了他许久，忽然说道， 你中蛊了。 什么？ 书生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又问了一遍， 你中蛊了。 女子解下了腰间的水囊，并不给他喝，只是在他鼻子前面转了转，让他闻一闻味道。那味道臭气熏天，书生只闻一闻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过了片刻，在呕吐物之中出现一只小虫子来，女子将水轻轻地倒在上面，那虫子便扭曲了几下，迅速脱水而亡。书生头重脚轻了一阵，被女子扶到月下石那里坐着。等到他再睁开眼时，什么情情爱爱，什么海誓山盟，全部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对这森林的畏惧和对林中木屋里面人的恐惧。他在那名女子的帮助下连夜逃出森林，几经辗转回了家，却不想那苗疆女子更快一步，早早就到了他家，还被奉为上宾。他瑟瑟发抖，却为时已晚，家族上下全部都被收买，无人在乎他的死活。他终日惶惶，最终病入膏肓。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死了就能解脱了，却不想这苗疆女子始终吊着他一口气，直到选了个漂亮日子将他的魂魄拘了出来，留在家中，自己则带着他的身子回了这苗疆森林。他亲手做了棺材，又亲手将自己炼制成为蛊母，钻进了他的口中。他 他要这书生日后口中说出的话全部都是他爱听的甜言蜜语，他要他们以家族为绳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以他们为阵，吸收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以古王子谷为连通之桥，源源不断地为他的家族提供福源寿源，直至今日被我们撞破。乌贤禅合上老黄历说道， 你们吸收了999人的福寿，也破坏了999人的因果，这是本判官的错，当初我应当一察觉到就赶过来，也不至于酿此大祸，本判官该罚，但你们也一个都跑不了。 我的心揪起来，以前我觉得乌贤禅大公无私帅极了，但现在我多么希望他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判官，对自己下笔能够轻一些。乌贤禅却只是在老黄历上轻轻地修改， 本判官赔出300年的功德以改正因果，赔出截止到目前为止杨氏所有财产的9%，用来弥补那些被吸走了福源的人本该得到的财产。至于你们， 乌贤禅看向下面仍不知悔改的人，轻声说道， 扣除吸收的寿元福源，至此绝后。 大家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着，他连连摇头，忽然厉声道， 这算公平？毛大人，我金家子孙何其无辜啊。 乌贤禅分了功德出去了，变得明显有些虚弱， 并不无辜，尚未出世者或许无辜，但在世为人者哪个没有享受到你们掠夺过来的福源寿源，你真当法不责众。 我忽然开口说道，你们或许不知，那苗疆女子去找你们之前亲手屠杀了告诉书生中蛊的那苗疆女子全家，包括她腹中孩子在内，一共23口，无一幸免。那女子拒不交代书生的去向，最终被下了晚星蛊而死。这笔账我们算在书生头上，书生是你们家族的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这与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这苗疆女之所以知道书生是在那位姑娘的帮助下逃跑，是因为书生亲手摘了他们的定情信物留在了那女子家里，来拖延苗疆女子找自己的时间。我面无表情地说道。乌贤禅又翻了两页老黄历说道， 啊，对了，你们家族分支有一个开宠物店的年轻人虐猫，又试图买命挡灾，这笔账也记在你们头上。你们死后骨灰并没有埋骨之地，消散于天地之中，若是土葬，尸体必被野兽挖出，死无全尸。谁让你们动了不该动的东西？等等，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向了乌贤禅，想从这判官大人口中听到一点赦免。 原本你们的审判是没有这么重的，原本书生的祖母养了一只老猫，终日伴随祖母在佛堂念经，已经开了灵智，有了佛性，为你们消除了一部分罪孽。可惜啊，你的后代之中又有个不孝子孙以虐猫为趣，惹了这猫祖宗，猫祖宗把这些福报全都收回去了，分给了别的猫，现在你们家可以说是罪无可赦了。 要不怎么告诉你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呢？这保不齐啊，哪天以前做过的小好事儿就能够救你一命呢。